这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，我爱上了它。这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，我爱上了它。这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，我爱上了它。你看这山为水呀，你看这红墙绿瓦，仿佛是装点着神话，装点着神话。你看这柳枝参差，你看这花枝地呀，分明是一幅彩色的画，啊哈，彩色的画。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，我爱上了它。你看这山为水呀，你看这红墙绿瓦，仿佛是装点着神话，装点着神话。你看这柳枝参差，你看这花枝地呀，分明是一幅彩色的画，啊，还有那温暖的春风，更像是一袭轻纱，我们就在他的笼罩下，我们歌唱，我们欢笑，啊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我深深地爱上了它，是我理想的家。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。